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战国时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张领地，为了能够独霸天下，打仗那是跟小孩过家家似的。不过俗话说得好，乱世出英雄，这样动荡的局势倒是给那些有点头脑有点本事的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人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横空出世的。不过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一旦拥有了权力和地位，难免会有点飘飘然。您虽然能够善始，但未必能够善终。他名重于诸侯，权驾于国君，生前极尽威重显赫，但是贪婪的欲望永无止境，最后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楚国春申君黄歇上集。战国晚期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怀王因为疏远良臣，亲近奸佞小人，结果被人送到了秦国当了人质，最后客死他乡。在这之后，他的儿子顷襄王继位了。那段日子，秦国因为没有了人质要挟着楚国，这两个大国呀，就像两只斗鸡，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谁也没占了上风，谁也没失败。拉锯战持续了2年多，最后顷襄王实在受不了了，主动找到秦国来个两国会晤，来请求讲和。对于楚国的主动讲和，秦国主要首脑也是赶紧召集了一个商讨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楚国这块骨头啃得这么费劲，那不如啊，先按照楚国的意思先讲和，把主要精力放在收复赵魏韩三国上，等这些小国都闹妥当了，咱再来对付楚国也不迟。顷襄王本以为这种讲和的提议能让他们解除危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赵魏韩三国不堪一击，还没蹦的几下呢，就服软投降秦国了。这下可让顷襄王彻底睡不着觉了。他知道秦国向来霸道， 统一六国，那是他们的志向啊。这下小国都投降了，那秦国下一个甭问呢，肯定对我们。这种局势让这些上层领导、外带普通百姓全都觉得这世界末日快到了，以后的日子指不定怎么样呢。就在国内正处在一片黑色恐怖的时候，突然一位闪亮的新星出现在了楚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光解了顷襄王的燃眉之急，还出谋划策地规划了国家发展。这个人就是黄歇。黄歇何等人物呢？到底他给顷襄王出了一个什么主意，能让楚国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战国时期啊，您想要出人头地，挤进国家的领导班子，机遇二字很重要。为什么呢？那会儿没有科举考试，您不用埋头苦读，只要赶上国家有了危难，战事连连了，当领导的一心烦，您适时适度的把自己观点、自己的建议汤汤汤一说，如果采纳了，得您就脱颖而出了。黄歇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天好的机遇，把自己给烘托出来了。要说黄歇这个人呢，也算是一个打小好学、学识渊博的主，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代纵横家。那个年月纵横家吃香啊，这种行业就像现在的外交官似的，首先您得有这脑子，能够冷静地分析出当前的局势，除此之外呢，您还得有口才，把您派到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您得有理有据地说服对方，不卑不亢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时这个行业里边比较出名的就是苏秦，而这黄歇正是把苏秦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在游学充电的时候，不光研读前人的经书史籍，还留心观察当时的割据形势。几年之后，黄歇觉得这时机啊也算成熟了，该是获取功名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回到了楚国求见顷襄王。当时顷襄王正为秦国的事儿发愁呢，别看手下这领导班子不小，可是谁也没能给他提出一个什么治国的良策。其实啊，这个时候即便有脑子的人，他也不敢站出来。您想啊，这可是关乎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儿。好了行，万一失败了呢？这责任谁也担不起啊。所以黄歇一提出来要觐见顷襄王，顷襄王刚开始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黄歇打一进门就开始向这顷襄王头头是道的分析上了楚国跟各国的局势如何如何。顷襄王越听这心里越激动，哎呀，别看这黄歇这人不起眼儿，可说出来的这套理论，这句句都说到点上了，确实是一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啊，其他的人都是有多远躲多远，难得这个黄歇能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毛遂自荐，可见他胆识过人呢。想到这儿，顷襄王还没等着黄歇把话说完呢，就特派他作为出使秦国的使者，探视秦国的动向。黄歇就像是一个特务，潜伏在了秦国的上层社会。他先是结交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秦国贵族，获取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和对楚国的同情，进而窃取一些秦国的情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秦昭王准备出兵，联合韩国、魏国的军队一块攻打楚国。秦昭王终于动手了，这个关键时刻黄歇该如何是好呢？面对如此紧急的关头，等待黄歇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黄歇清楚地认识到，楚国的元气尚未恢复，如果秦、魏、韩这三国联手攻打楚国，那楚国即将面临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而他作为楚国使者，只要战争爆发，自己不光会国破家亡，就连他的政治前途也得灰飞烟灭。朝破乱危，黄歇的命运和楚国的兴衰就像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劝说秦昭王打消出兵的念头，而这个劝说退兵的理由正是个关键问题。这黄歇整整一宿没合眼呢，思来想去的，最后决定给秦昭王上书一封，生死一线了，就看自己这一搏能否成功了。黄歇找的这个理由要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仅仅就是利用了自己的长处给秦昭王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书信中写道，如果两只猛虎相互搏斗，那旁边这狗必然会乘虚而入，饱食虎肉啊。现在秦国和楚国是两个大国，如果互相攻击，就如同两只猛虎搏斗，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而魏国跟这韩国这种小国呀，就好比是站在老虎旁边的赖皮狗，只要这老虎啊两败俱伤了，哎，他们呢就可以上来坐收渔翁之利。表面上顺从不代表真心的就顺从你秦昭王了，所以呢我劝大王好好的再考虑一下我说这话，放弃对楚国用兵，两国接着维持友善关系，这样其他国家才不会趁虚而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简直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问好一样，司空见惯了。看到黄歇的这番话，秦昭王也有所感触，对于周边那几个小国的臣服他也不能肯定，人家打心眼里就没有反抗的念头了。那个时候但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招来灭国之灾呀，谁也不愿意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所以黄歇的这封上书还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秦昭王看完之后立即下令收兵弹劾，还特意派出使者亲自来到楚国制定了条约，结为联盟国。这下可真是了了楚国的燃眉之急呀！甭管以后发展如何，最起码现在楚国算是躲过了一场灾难，也有了喘息的机会。黄歇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使命，让他一下成为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然而随着秦楚两国签订的条约，楚国按照规定把太子送到秦国当人质，黄歇的命运再次变得扑朔迷离。战国时期两国因为能够维持和平表达诚意，交换人质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潜规则了。被送去的人选自然不会是普通百姓，这道理啊就跟咱现如今喝酒一样，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您送去的人级别越高，说明您越有诚意，像太子啊公主啊就成了人质的首选，甚至是一国之君也可能被当成人质送过去。公元前272年，楚国的太子完被当作人质送到了秦国，黄歇作为太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随同前往侍奉太子。既然您是作为人质去的秦国，那这生命安危可就没人替您保证了。您想啊，这人质是要挟对方的筹码，可要是真涉及到了两个国家安危的时候，谁还会因为一个人质不开仗啊？所以护送人质也就是表面上一种形式手段，万一国家需要 那您这人质还得为国捐躯。黄歇是一精明人，对于自己和太子完的处境他相当清楚，但是这个时候黄歇考虑的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却是要再一次冒险一搏。他知道跟着太子来秦国无疑是危险的差事，可是反过来这太子也是奇货可居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万一这太子哪天命好登基做了皇上了，那我这黄歇不也是头等功臣吗？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太子完一到秦国，黄歇就找机会安排他出入那些高等的上层的社交晚会。早先黄歇就是利用这些秦国的上层人物给自己出了不少力，这回他故伎重演，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太子完结识这些上层人物，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能减少秦昭王对他的戒心。第二呢，也能博取太子完对他的好感。黄歇这招啊，可是一箭双雕，用心良苦啊。就这样，黄歇和太子完在秦国的平静生活过了整整九年。就在公元前263年的时候，突然从楚国传来一个消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黄歇再一次面临重大的考验。这个消息就是楚国的国君顷襄王病重。要知道啊，这可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黄歇面对的不光是秦昭王，还有两个敌人是他不能忽略的。这两个人就是顷襄王弟弟的两个儿子。别看顷襄王去世了，理应是太子完继位，可是现在太子完远在秦国当人质呢，所以一旦顷襄王去世了，这哥俩肯定会有一个被立为国君。黄歇可不愿意自己这九年的功夫白白浪费，然而面对如此紧急的关头，他又会想出何等对策来应付呢？这个时候黄歇当年的感情投资该到回报的时候了，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国的相国范雎。他想通过范雎的关系来让秦昭王同意放了太子完回国。就看黄歇风风火火的来到了范雎的府上，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相国呀，您和我们太子关系非常好，现在楚王一病不起，如果您能想办法劝秦王放他回去，那日后太子继承了王位必定会万分感激您。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九年，秦王向来待我们不薄啊，如果让太子完当了楚国的国君，我想日后这秦楚两国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您是个有远见的人，不会愿意让太子永远做个咸阳的平民百姓吧？范雎明白黄歇的意思，也知道如果这个楚王换做他人来做，日后恐怕会再次挑起两国的争端，于是安抚了两句黄歇，就径直来到了秦昭王的面前，打算劝说一下秦昭王放了太子完。秦昭王作为一国之君，黄歇和范雎的用意他哪能听不出来呢？只不过对于楚王病重这么一个事儿，他怀疑是其中有诈，于是最后他的答复就是让黄歇只身一人回家去探望楚王的病情。至于是否放了太子完嘛，日后再说。这下可真是急坏了黄歇了，他是一分钟也等不了了，谁也不知道这顷襄王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这太子完还没回去呢，他就去世了，那他这所有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了。事已至此，他也顾不上这么些个了。黄歇先是找来了太子完，把这件事儿它的重要性前前后后分析了一遍，然后把他最终的办法，也是唯一能够做的办法也说出来了，那就是逃跑。 转过天来，这黄歇把太子丸乔装打扮成了一个车夫，蒙混出了秦关，而他自己呢则留在了太子丸的府里，声称太子有病拒绝来访。直到黄歇估摸着太子已经走远了，这才只身一人来到了秦宫，亲自向秦昭王说明情况。就看秦昭王听说黄歇觐见，一下傻了，心想我这特许他回去探望，车队都已经走远了，怎么他这个时候又来觐见了？莫非走的不是他，而是太子丸？这可是欺君之罪呀。秦昭王刚一看见黄歇的面，这脸色可就不对了。黄歇，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说楚王病重，我让你回家探望，可你把我当个傻子似的调包放走了太子丸，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杀了你我怕脏了我的剑，你自己了断吧。生死关头啊，黄歇知道这个时候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秦昭王不可能听，也听不进去，于是低头偷偷的给站在一旁的范雎使了一个眼色。就看范雎会意的一点头，一拱手说道，大王啊，不必如此生气，黄歇身为人臣，能为自己的主人效力哪怕是死，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忠诚之人。现在太子丸已经回国了，他继位之后必定会重用黄歇，我们为什么不能表现得大度一点，把他也放了，以便将来能和楚国搞好关系啊。范雎的话句句在理上，秦昭王的火气被他这么一说呀，也没那么大，于是同意了范雎的意见，把黄歇也给放回楚国。黄歇这回不光是明哲保身，还帮助太子丸继承了王位，视为考烈王，一下成为了头等功臣，担任了令尹的职位，还封为了春申君。要知道令尹那相当于相国，在楚国是最高的职位，掌管着军政大权。要说这个时候的黄歇在楚国的威望，那是无人能及，大臣们佩服他的智谋，君王也看重他的胆识。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黄歇最后愣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不得好死。这中间黄歇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